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。第120集。2月23号晚上，电影宫内闭幕式颁奖典礼开始，众人全着礼服，衣香鬓影，珠光闪烁，每个人都在用最美好的样子迎接未来。主持人在璀璨灯光之下出场，一袭红衣，姿态优雅，全场顿时欢呼声和鼓掌声不断。又见于美丽剧组坐在第四排上，何秀义并不大讲话，只是很淡然地坐着。他从不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，他内心深处那些丰饶激烈全部都在戏里被释放被宣泄。至于平时，他总是自制地将情绪压在角落。何秀义的表现甚至有些漠然，他觉得自己应当十分紧张，所以故意演戏，双手抖了几抖，可事实上他并没有。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又见于美丽演完之后，何秀义反而不着急了，只是影帝而已。他清楚地见到自己不断进步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意外之喜，当喜变成迟早的事儿，也就不会那么兴奋了。不管怎么讲吧，头衔只是头衔而已，终究身外之物，以后也有机会拿。何况何秀义很清楚，又见于美丽不会毫无斩获，从国外媒体普遍较高的评价上，还有从评委姚顺玉有意的夸奖上，剧组知道又见于美丽很有可能摘下某顶桂冠。奖项又是一个一个公布过去，随着重头戏的临近，现场气氛逐渐热烈。对于无数人来说，通往天堂的路只需要这一个小时，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，希望破灭如坠冰窟也只需要这一个小时。除了评委会的评委，没有人知道这一群充满希望的人各自的命运。终于颁奖流程进入最佳男演员银熊奖，何秀义的心稍微提起来了，会是他吗？可能吗？他有那本事吗？颁奖嘉宾是个传奇演员，他出生于演艺世家，三岁开始登台表演，后来创办表演学院，教学方式十分独特，培养出了一众大牌影星，他的学派对于欧洲影响深远。嘉宾声音十分的沉稳，手中拿着一座银熊，他的嗓音有些沙哑，其实听不大清。何修一的肌肉紧绷，嘉宾继续念道：何修一。何修一想，啊，真是自己，而且嘉宾很难得的将修字念对了，看来事先做过功课。主持人用德语向所有人翻译，并且邀请何修义去领奖，身边的人也站起来纷纷地向他表示祝贺。时钟仿佛陡然变慢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变得极端有存在感。何修义也有点无措，他依然是不大习惯成为全场注目焦点，总是担心自己犯错会让剧组显得尴尬，或者说白了让佐然尴尬。他别扭地站起身子，别扭地走进过道，别扭地迈上台子，别扭地接过奖杯，别扭地鞠躬致谢，别扭地拿起话筒，看见舞台下黑压压的一群人，发现全场寂静无声，大家都在等他讲话，在一瞬间忽然就感到很紧张。佐然呢？何秀一找到佐然，他看不清佐然的脸，可是能在心里勾勒出对方每个细节。何秀一手拿着话筒，终于发出一些声音，他直接用英语说道： 谢谢主席和众评委，能与其他几位演技精湛的人一同获得提名，我感到很荣幸，这是剧组众人拼搏出的结果，我得感谢团队中每一个人，尤其是佐然导演。我不认为今天获奖理所当然，也没有什么事情理所当然，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这就是又见于美丽想要传达的东西。 在这个美妙的夜晚，我还要感谢这两年来一直在我身边的人。谢谢你一直爱我，支持我，在我低谷时期肯定我，鼓励我。也感谢你让我一直保有孩童般的幻想，可以变换出一个又一个身份，穿梭于一个又一个的时间空间。谢谢。 何修义使用的是英语，因此感谢你的你他用了 you， 解释成你也行，解释成你们也行。评委、同行、媒体、普通观众，任何一个人都会以为何修义讲的 you 是指你们，以为感谢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只有何修义自己知道他讲的 you 真的就是指你，单单一个人，就是左然。最后何修义又举起奖杯，在众人的掌声当中走下台子，晕乎乎地回到了左然身边坐下，对于剧组当中的每一个人微笑，并且偷偷碰了一下左然的手背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在有了收获的夜晚，何修义能回忆起的便只有甜，一切酸苦辣都青烟一般消失了。事实上酸苦辣种种滋味都淋漓地浇灌过他的灵魂，使他百毒不侵，然而此时那些滋味的确是了无踪影了，他可以尽情地欢庆这个时刻。接着是最佳导演银熊奖，何修义在心里默念左然左然左然，嘉宾优雅地说，不是左然，是一个法国女导演。不过还有最重要的金熊，在颁发金熊奖时整个气氛到达巅峰，给何修义颁奖的嘉宾又回来，拿着一张红色卡片，他说出一个意大利导演的名字，全场尖叫，无数人拿出手机照相机对着意大利导演狂拍。左然，他能感觉得到，许多摄影机又转向左然的脸，试图拍摄败者在这一刻脸上终究是何表情。左然转头见到何修义担心的样子，失笑， 怎么了？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能拿金熊啊。 啊？ 才第二部片子，我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 一直以来左然认为差不多的还从来没有失手过，但他认为差一点的也从来没有得到过。对于秦不秦熊他真的无所谓，左然最想要的是最佳男演员。哦，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。